你好，我是郭文学。今天这一讲是我们最后一个模块的开篇。在这个模块中啊，我会和你聊聊稍微轻松的话题。当然了，主要是想帮您拓宽视野。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当前正在发生的一些技术趋势，以及这些趋势对编译技术的影响。在 IT 领域啊，技术一直在飞速的进步，每次技术进步啊，都会带来新的业态和新的发展机遇。退回到十年前，那个时候啊，移动互联网刚兴起不久，谁也没有想到会催生现在这么多的业态。而且当时云计算还在酝酿期，腾讯和百度的创始人都觉得它走不远，现在竟然这么普及。再退回到20年前，互联网刚刚兴起，上网都要拨号，互联网的几个巨头呢，像阿里巴巴、百度、腾讯、新浪还有网易，都是在那个时代崭露头角的。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你在那个时代搞技术懂 Web 编程的话，那绝对是人人争抢的香饽饽。毕竟那时 Web 编程是前沿技术，懂这个领域的人凤毛麟角。再退回到30年前的话，微软等公司才刚开始崭露头角，雷军、裘伯军等老一代程序员也正在发力， WPS 的第一个版本运行在 DOS 操作系统上。1995年的时候，那时呢我还在上大学，我记得自己是在大学的 GT 教室里看到了比尔盖茨曾发表的关于未来技术方向的演讲。当时他预测了未来的科技成果，比如移动智能设备，听上去像是天方夜谭，但现在的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和 5G 的发展早已超出了他当时的想象。所以站在2019年末，你完全有理由相信未来10年、20年、30年会发生同样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所造成的影响，你我哪怕大开脑洞都无法预料。而你在不断更新迭代的技术浪潮中所能做的就是把握当下，并且呢为未来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这是一件认真且严肃的事情，值得你用心对待。当然了，虽然洞悉未来很难，但你还是可以根据当前了解到的信息捕捉一些发展趋势，看看这些发展趋势让编译技术的发展方向有了哪些不同，跟你又有什么关系。那么本节课呢，我会分享三个方面的技术趋势，分别是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前端技术，看看他们让编译技术的发展有了哪些不同。而我也期望通过这些内容，你能看到一些不同的思考视角，获得一些新的信息。首先来聊聊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当前发展最迅速的技术之一了，这几年它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人们的预期。那么你知道它对编译技术和计算机语言的影响是什么吗？首先，它需要编译器能够支撑机器学习对庞大计算力的需求，同时兼容越来越多的新的硬件架构。由于机器学习的过程需要大量的计算，仅仅采用 CPU 效率很低，所以 GPU 和 TPU 等新的硬件架构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对于编译技术来说，首要的任务是要发挥这些新硬件的能力，又因为 AI 的算法要能跑在各种后端架构上，包括 CPUGPU 和 TPU， 也包括仍然要采用 SIMD 等技术，所以后端的技术就会变得比较复杂。同时前端也有不同的技术框架，比如谷歌的 TensorFlow、 Facebook 的 PyTorch 等。那么编译器怎样更好的支持多种前端和多种后端呢？根据24讲的内容，你应该会想到要借助中间代码，所以 MLIR 应运而生。这里要注意，ML 是 multi-level 多层次的意思，而不是 machine learning 的意思。我还想告诉你， MLIR 的作者也是 LLVM 的核心作者， Swift 语言的发明人 Chris Lattner。 所以当你看到 MLIR 的格式时，也许会觉得跟 LLVM 的 IR 很像，那你其实可以用更短的学习周期来掌握这个 IR。 其次， AI 还可能让现有的编译技术发生较大的改变。实际上把 AI 和编译技术更好的结合是已经持续研究了20年左右的一个研究方向，不过这个研究却没有很大的发展，因为之前人工技术的进步不像这几年这么快。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进步，在人脸识别、自动驾驶等各个领域产生了相当实用的成果，人们对人工智能可能给编译技术带来的改变产生了更大的兴趣，这给了研究者们研究的动力，他们开始从各个角度探索变革的可能性。比如说在后端技术部分，很多算法都是 NP 完全的，这就是说如果你用穷举的方法导出最优解， 成本非常高。这个时候就会用启发式的算法，也就是凭借直观或经验构造的算法，在可接受的花费下找出一个可行的解。那么采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大数据的训练，有可能找出更好的启发式算法供我们选择。这是人工智能和编译技术结合的一个方向。 Milepost GCC 项目是早在2009年就发布的，它是一款开源的人工智能编译器，它能够通过自动学习来去确定优化哪些代码，以便让程序的性能更高。根据 IBM 的测试数据，某些嵌入式软件的性能因此提高了 18%。 另一个讨论度比较高的方向就是人工智能编程，或者叫做自动编程。从某种意义上看，从计算机诞生到现在，我们编写程序的方式一直没有太大的进步。最早是通过在纸带或卡片上打孔来编写程序，后来产生了汇别语言和高级语言，但是写程序的本质没有变化，我们只是在用更高级的方式来打孔。讽刺的是，在计算机语言的帮助下，很多领域都出现了非常好的工具，比如 CAD 完全改变了建筑设计行业，但计算机行业本身用的工具仍然是比较原始的，还是在一个编辑器中用文本的方式输入代码。而人工智能技术可能让我们习惯已久的编程模式发生改变，比如现在的编译器只是检查错误并生成代码，带有 AI 功能的编译器呢，有可能不仅检查出比较明显的错误，甚至还会对你的编码方式提供建议。假如你用一个循环去做某个数组的计算，带有 AI 功能的编译器会告诉你用函数式编程做向量计算性能会更高，并提供一键式的替换功能。这里延伸一下，有可能未来写程序的方式都会改变掉。微软收购 GitHub 以后，运用大量的代码作为训练数据，正在改进 IDE 提供智能提示功能，而这还只是开始。目前 AI 其实已经能帮你做 UI 的设计，你画一个草图， AI 给你生成对应的 Web 页面。而且在 AI 辅助设计领域，算法还能根据你的需要帮你生成平面或三维的设计方案。我能想象未来你告诉 AI 给你生成一个电商 APP， 它就给你生成出来，你再告诉它做什么样的修改，它都会立即修改。在未来应用开发中最令人头疼的需求变化的问题，在 AI 看来可能根本不是事儿。那么如果这个前景是真实的，对于你而言需要掌握什么技能呢？我建议你了解编译技术和人工智能这两个领域的知识，那些计算机的基础知识会一直有用，你可以参与到编程范式迁移这样一个伟大的进程中。现在程序开发中那些简单枯燥又不需要多少创造力的工作，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搬砖工作，可能会被 AI 代替。与此同时，我猜测未来的机会可能会留给两类人，一类是具备更加深入的计算机基础技能，能应对未来技术挑战的计算机技术专业人才，他们为新的计算基础设施的发展演化贡献自己的力量。另一类是应用领域的专家和人才，他们通过更富有创造力的工作，利用新的编程技术实现各种应用。编写应用程序的重点可能不再是写代码，而是通过人工智能训练出能够反映领域特点的模型。当然像自动编程转移的过程肯定是逐步实现的， AI 先是能帮一些小忙，解放我们一部分工作量，比如辅助做界面设计、智能提示，接着是能够生成某些比较小的常用的模块，最后是能够生成和管理复杂的系统。总而言之， AI 技术给编译技术和编程模式带来了各种可能性，而你会见证这种转变。除此之外，云计算技术的普及和深化也可能给编译技术和编程模式带来改变。云计算技术现在普及度很广，所有应用的后端部分缺省情况下都是跑在云平台上，云就是应用的运行环境。在课程里我带你了解过程序的运行环境，那时我们的关注点还是在一个单机的环境上，包括 CPU 和内存这些硬件以及操作系统这个软件，弄清楚程序跟他们的互动的关系。比如操作系统能够加载程序，能够帮程序管理内存，能够为程序提供一些系统功能。然而在云计算时代，云就是应用的运行环境，一个程序不仅仅是加载在一台物理机器上，而是能够根据需要加载很多实例到很多机器上，实现横向扩展。当然了，云也给应用程序提供各种系统功能，比如云存储功能、 就像一台单独的服务器会给程序提供读写磁盘的能力一样。除此之外，在单极环境下，传统的应用程序是通过函数或方法来调用另外一个模块的功能。函数调用的层次体现为站里的一个个站帧的叠加。编译器要能够形成正确的站帧，实现自动的内存管理。而在云环境下，软件模块以服务的形式存在，也就是说，一个模块要通过 RESTful 接口或各种 RPC 协议调用另外的模块的功能。程序还需要处理通讯失败的情况，甚至要在调用多个微服务时保证分布式事务特性，而我们却没有从编译技术的角度帮助程序员来减轻这个负担。导致的结果是啊，现在的后端的程序特别复杂，你要写很多代码来处理 RPC、消息、分布式事务、数据库分片等逻辑，还要跟各种库、框架、通讯协议等等打交道。更糟糕的是，这些技术性的逻辑跟应用逻辑是混杂在一起的，让系统的复杂度迅速提高，开发成本迅速提升，维护难度也增加了。很多试图采用微服务架构的项目因此受到挫折，甚至回到单一应用的架构。所以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是，能否在语言设计的时候就充分利用云的基础设施，实现云延伸的应用，也就是说，我们的应用能够透明的利用好云计算的能力，并能兼容各种不同厂商的云计算平台，就像传统的应用程序能够编译成不同操作系统的可执行文件一样。好消息是，云计算的服务商在不断的升级技术，希望能够帮助应用程序更好的利用云计算的能力。而无服务器架构就是最新的成果之一。采用无服务器架构，你的程序都不需要知道容器的存在，也不需要关心虚拟机和物理机器，你只需要写一个个的函数来完成功能就可以了。至于这个函数所需要的计算能力、存储能力，想要多少就有多少。但是云计算厂商提供的服务和接口缺少标准化，当你把大量应用都部署到某个云平台的时候，可能会被厂商锁定。如果有一门面向云原生应用的编程语言或相应的开发平台，能帮助人们简化云应用的开发，同时又具备跨不同云平台的能力，那就最理想了。实际上已经有几个创业项目在做这个方向的探索了，比如 Ballerina、 Plumi 和 Duck。 当然了，云计算和编程结合起来就是另一个有趣的话题，云编程。我会在下一讲与你进一步讨论这个话题。我刚刚讲的云计算针对的是后端编程，而与之对应的是前端编程工作。后端工作的特点是越来越云化，让工程师们头痛的问题是处理分布式计算环境下软件系统的复杂性。当然了，前端的挑战也不少。我们开发一款应用，通常需要支持 Web、 iOS 和安卓三种平台，有时候甚至需要提供 Windows 和 MacOS 的桌面客户端。不同的平台会需要不同的技术栈，从而导致一款应用的开发成本很高，这也是前端工程师们不太满意的地方。所以前端工程师们一直希望能用一套技术栈搞定多个平台，比如尝试用 Web 开发的技术栈完成安卓、 iOS 和桌面应用的开发。 React Native、 Electron 等框架是这个方面的有意探索。 Flutter 项目也做了一些更大胆的尝试。 Flutter 采用 Dart 开发语言，可以在安卓和 iOS 上生成高质量的原生界面，甚至还可以支持 macOS、 Windows 和 Linux 上的原生界面。另外它还能编译成 Web 应用，所以本质上你可以用同一套代码给移动端、桌面端和 Web 端开发 UI。 你可以把这套技术思路叫做大前端，也就是用同一套代码支持多个平台。从 Flutter 框架中你可以看出编译技术起到的作用。首先， Dart 语言也是基于虚拟机的，编译方式支持 AOT 和 GIT， 能够运行在移动端和桌面端，能够调用本地操作系统的功能。对于 Web 应用则编译成 JavaScript、 CSS 和 HTML。 这个项目的创新力度已经超过了 React Native 这些项目。工程师们已经不满足于在现在的语言基础上编写框架，而是用一门新的语言去整合多个技术栈。当然提到前端技术，就不能不提到 WebAssembly， 也就是 WASM。 WASM 是一种二进制的字节码，也就是一种新的 IR， 能够在浏览器里运行。相比 JavaScript， 它有以下特点：第一，静态类型； 第二，性能更高。第三，支持 C、C++、Rust 等各种语言生成 WASM。LLVM 也给了 WASM 很好的支持。第四，四季码尺寸比较少，减少了下载时间。第五，因为提前编译成四季码，因此相比 JavaScript 减少了代码解析的时间。由于这些特点， WASM 可以在浏览器里更高效的运行，比如可以支持更加复杂的游戏效果。我猜想未来可能出现基于浏览器的性能堪比本地应用的自处理软件、电子表格软件等等。基于云的文档软件比如 Google Doc 会得到再一次升级，使用者也将获得更好的体验。此外， WASM 还允许除了 JavaScript 之外的语言来编写外部应用，这些语言可以像 JVM 上的语言一样生成字节码，并且只要有运行 WASM 的虚拟机，它们就具备一样的可移植性。而且 WASM 不仅可以运行在前端，还可以运行在后端，就像 JavaScript 语言被 Node.js 项目用于开发后端服务一样，现在 Node.js 项目也可以调用 WASM 模块。还有一些更激进的项目正在开发高效运行 WASM 的虚拟机，比如 Wasmer 项目。 Wasmer 虚拟机可以使用 LLVM 进行编译和优化，从而能够提供更高的性能。讨论到这里，你有什么感受？ C、C++ 语言编写的程序以 WASM 的形式运行在浏览器里，或者运行在后端的虚拟机里，通过即时编译来运行，完全颠覆了你对这两门语言的传统印象吧。这就是编译技术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其实学过编译原理之美这门课程之后，我也期望你有信心做一款 WASM 的虚拟机，并基于它做一个类似 Node.js 的后端服务平台，因为这并没有太大的技术难度，你只要做到稳定好用，多花费点心血就是了。以上就是本节课的全部内容。本节课为了拓展你的视野，我带你探讨了三个技术发展趋势以及他们对编译技术和编程方式所带来的影响。我希望在学完本节课之后啊，你能有以下收获。首先，人工智能有可能提升现有的编译技术框架，并带来自动编程等编程模式重大改变。其次，应用程序的运行环境不能仅仅考虑单机，还要考虑云这个更大的环境，因此新一代的编程语言和开发平台可能会让开发云延伸的应用更加的简单。最后，在应用开发的前端技术方面，如果想要支持多种平台，可能还是需要通过编译技术来获得大的突破。当然，编译技术还有很多其他的研究方向，比如更好的支持并行计算，支持物联网和低功耗场景，支持区块链，甚至支持一些同学感兴趣的未来的量子计算机等等。不过在我看来，我在文中提到的这三个趋势跟你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因为你现在或多或少都在接触 AI、云和前端技术。在最后，我也给你留了一道思考题。在本节课中，我分享了自己对于技术趋势的思考和感悟，而你或许也有其他的见解，欢迎在留言区与我讨论，碰撞思维的火花。感谢你的阅读，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也欢迎你将它